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不是，所以应该听点欢快的。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今天是星期五，11月19号，北京时间14:04，古典流行正在直播，我是古月。我说了，进入冬天可以听好多平时在春夏秋听不到的音乐，可以听啊，但是不同的季节就应该听不同的音乐，而这些音乐就是为冬天的节日准备的。来听这首阿卡贝拉《银色的铃声》。It's Christmas time in the city, hear them ring a ling, hear them ring. Soon it will be Christmas day.Of street lights, even stoplights, flicker bright red and green as the shoppers rush home with their treasures. Hear the snow crunch, see the kids munch. This is Santa's big scene, and on every street corner you'll be hearing. Hear them silver bells, silver bells.Hear them ring, hear them ring, hear them ring.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是不是很有节日的氛围啊？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这两天虽然还不太冷啊，但是音乐中已经带来了那种白雪皑皑的世界。那在这里呢，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阿卡贝拉还翻唱了以前 Adele 的一首歌。今天大家都知道 Adele 新发了专辑，所以呢我们也来致敬一下 Adele 以前的专辑当中有名的歌 Rolling in Deep。 Fever pitche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Finally I can see you crystal clear. Go ahead and sell me out and all in your ship bell. See how lovely with every piece of youUnderestimate the things that I will do.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and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The scars of your love remind me of us. They keep me thinking that we almost had it all. The scars of your love, they keep me breathless. I can't help feeling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Rolling in the deep, you had my heart inside of your hand, and you played it to the beat. Baby, I have no story to be told, but I've heard one of you and I'm gonna make your head burn. Think of me in the depths of your despair, making a home down there is mine, sure won't be shared. The scars of your love remind me of us. They keep me thinking that we almost had it all. 卡贝拉的合唱形式来演唱，进入到了20世纪。是的，20世纪，不是21世纪。20世纪后期的时候，有很多的阿卡贝拉的组合，发扬了把合唱从无伴奏合唱加上了这种最大的区别是，阿卡贝拉和无伴奏合唱有区别吗？阿卡贝拉其实也都是无伴奏合唱，但是他们利用了现代的话筒。是的，他们这些新的当代的一些组合是不同的。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组合叫做 Street No Chaser， 他们是1996年成立的，当时10个人的从大学入校就在一起唱歌的老朋友组成了 Street No Chaser，在印第安纳大学成立。虽然成军，他们是12年以后才发行了首张专辑， 但是呢，每年发行至少一张专辑的密度也让乐迷们大呼过瘾。而他们的演唱改编的有一些当代的流行摇滚，曾经的古典经典，所以我们听到的是如此这样的声音。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是周末，我就要为你带来他们这些好声音啊。要说这些好声音，这些合唱，那我还想给你带来曾经带过的一个，我们现在来静下来好好听过的一个我觉得很好的合唱，那其实就是 Magna 他的序曲唐豪瑟。 Oh, 着刚才的唐浩瑟，我突然想起上周和大家分享过真实主义歌剧，还记得吗？像马斯卡尼，包括普契尼的部分歌剧都是真实主义歌剧。真实主义歌剧的产生是什么？有一方面就是为了和瓦格纳的歌剧进行对比和抗衡。但是今天我们又正好听到了瓦格纳，其实我想说，对于音乐的欣赏者和音乐的发展史本身来说，这些优秀的好听的作品，作为喜欢音乐的我们来说，都是那些佳作，都是精神的财富，都是音乐的礼品。所以瓦格纳，你怎么能不被刚才的那样的歌剧所倾倒呢？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所以呢，刚才提到瓦格纳，我有带来了一段对比，力王卡瓦洛的一段前奏曲，就是瓦格纳和真实主义歌剧。来看看大家怎么说的。安哲说了，从 Adele 一下子穿越到大约150年前，速度好快，差点没跟上。哎呀，毕竟是古典也流行。刚才的阿卡贝拉呢，其实唱的是 Adele 的致敬的歌，也想说这些音乐可以不断的穿越音乐的表现力，这些经典。但是你也听到曾经的音乐的一些对比，所有的合唱包括之间的基础。但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合唱也是改编的，瓦格纳的原剧当中虽然有这样的旋律，也有部分这样的合唱，但是它是完全用无伴奏的方式混声合唱，也是改编的。间奏曲，但是它后面出现了这部歌剧主角的一段主旋律的几个片段动机，这就是利昂卡瓦洛的歌剧丑角的间奏曲。如果你要问我到底是喜欢瓦格纳还是喜欢真实主义歌剧，我会说我都喜欢。你要说对比，在瓦格纳的歌剧甚至是乐剧当中，你沉浸在他音乐当中，被瓦格纳的音浪声音所有的被裹挟在里面，甚至你不用思维就完全臣服在瓦格纳的作品当中了，人显得很渺小，个人显得很渺小。但是在真实主义歌剧当中，你可以带入自己，因为真实主义歌剧要和那些瓦格纳的神话的那些进行对比。真实主义歌剧产生于生活当中，像以马斯卡尼、普契尼为代表创作的真实主义思想为基础的这些歌剧，就是取材于现实生活，反映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小人物。所以在真实主义歌剧当中，你可以带入自己，然后它的那些戏剧，它有很多的张力的部分，你会觉得有强烈的震撼。而真实主义歌剧那些音乐 像最有名的我们都知道乡村骑士间奏曲，甚至包括丑角这些片段也都用在了现代的很多的艺术当中，像电影，其实瓦格纳的作品也在电影当中，但是很难在瓦格纳的作品之上再另行另外的创作。当然女武神现代启示录就是这两者进行了对比性的插入，也是有着这样的表现。所以对于我们的喜欢音乐的人类整个的发展来说，这些都是美好的。歌剧《丑角》也正是意大利真实主义歌剧的典型代表。刚才我们听到是其中的间奏曲，再来听听其中的合唱，叫做《走吧，走吧》。夏布里埃的西班牙随想曲的那种小旋律在里面。这里是利昂卡瓦洛的丑角当中的选曲，走吧走吧。的确也该走，上半时段就先走到这里，接下来广告时间，一会儿我们再继续吧。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FM974 就是喜欢听啊。 FM974

首慢悠悠的 Jingle Bell 和原曲感觉风格差别挺大，如果你熟悉曾经的那首铃儿响叮当，那你知道吗，这首铃儿响叮当与刚才的那首丑角当中的合唱那叮咚叮的话，其实那首钟声，其实你知道吗，这首铃儿响叮当的创作时间要比莱昂卡瓦洛的丑角要早，没有想到吧。丑角这部歌剧那上演是在1892年的5月21号，当时还是托斯卡尼尼指挥首演的。这是一部戏中戏，当时呢是1892年创作的。那你知道铃儿响叮当这部作者，他的曲作者是1822年到1893年的一位作者。所以呢他的铃儿响叮当的具体时间呢肯定是早于刚才我说到的莱昂卡瓦洛的歌剧，甚至告诉包括那首钟声。来听听阿卡贝拉的表现方式，这是 Take Six 组合。正在直播的古典乐流行，在这种音乐当中，其实我们感觉到不同的感觉。是的，从刚才慢慢的 Jingle Bell， 其实我想向你过渡，这都是冬天的一种表现。 就像是维瓦尔第。从一开始，漫长的冬天好像是一种等待，等待落叶，等待枯枝，等待落雪，于是寒风就这样来了。正在直播古典流行，来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桃子丸小警长，哈，他说今天的盲盒有假期的气氛。嗯，对，前几天有朋友说这个每天打开古典流行就像打开盲盒一样，不同的惊喜出乎你的意料。听到的是唐卡洛的选曲，充满欢欣的日子，另一段合唱，来自于威尔第作曲的作品。 要说作品，这部上映的时间也很晚了，1884年1月10号，是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在20世纪上半叶，其实这部歌剧《唐卡洛》并不经常上演，但是由于当时战前时期，这部歌剧成为了一部著名歌剧。歌剧其实呢是一部五幕的歌剧，威尔第作曲。那原来呢其实的版本改编自席勒的戏剧，叫做西班牙王子。这样的音乐进行其实还有一种异域风格啦，就是让我想起了这样一首开场。这首叫做高贵的匈牙利人布尔卡，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一开始的第一场，其实也是匈牙利舞曲啊。